是吧？然后把不优秀的人都留给竞争对手。 对，其实刚刚讲到智慧嘛，智慧分两种，一个是看事儿的智慧，一个是看人的智慧。那么领导的经历上也是，你当没当过家，做没做过事儿，然后你有没有炒过人，因为这是最激烈的冲突了。炒人的话，这种经历就是你知道你用错了，你要改，要有勇气，对吧？那说到智慧，两种智慧，管事儿的智慧，管人的智慧，知人知智，我觉得最关键的是标准，其次才是方法。其实现在大家都很看重技术，说我能不能做一个测验就把人测出来了，或甚至我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东西，比如说星象，血型，然后、 八字儿， 这里边很多不靠谱的， 那太不靠谱了。 但是不靠谱里面还有相对比较靠谱的，这是题外话了。比如说这么多不靠谱的，看手相啊，看面相了、啊，那面相就比手相靠谱。这说得通，逻辑上，那星座你是说不通的。就我是那年那月出生的，正好赶上那什么星座，那个东西你说不通。好，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最重要的？其实方法上我们可以谈论很多，有比较效度高的方法，比如评鉴中心方法，英文叫 assessment center， 这种方法很多人在钻研，但这个方法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标准。比如说你想选销售人才，这什么标准？选领导人才什么标准？五花八门。这么说吧，咱们汉语里边形容词你统计一下，关于人的特点的形容词就有一两千个，其中至少有一少半它是褒义词。褒义词的话你都可以拿出来作为标准，谁不想用好人啊？但是没有完人，这就是一个标准的问题，你怎么取舍。我说四个东西作为领导干部的标准，这个东西不能再舍了，已经减到四个了。你可以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是领导人才的标准这四个绝对不能再放弃了，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智慧、执着、勇气、诚信。然后就把它分解，这标准就比较客观了。举个例子，什么叫诚信？四个标准，书里边写的很清楚。第一，你信任别人吗？第二，你靠谱吗？第三，你厚道吗？第四，你公正吗？这四个标准还在分解，变成行为的指标，那你就可以选人选的稍微有点慧眼了。否则的话，你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就这么谈，谈一下午，信息越来越多，你越来越纠结。然后用完以后后悔，现在再伟大的人物，再伟大的人物，历史上你就想吧，他都用错过人。平常人再智慧的人，他都交错过朋友。人是最复杂的。 刚才我们聊到了说，你要点燃大家的激情啊，是吧？你要知道人们在想什么。这个就是涉及到一个问题，你要做出判断。新来的员工，跟三五年的员工，跟十多年的老员工，还有要退休的员工，他们想的是不一样的。 是， 这个机器没法给你去做评判。 是啊， 只能你领导去做评判了。 对的。 但是对于这些人一定要细化，是这个道理吧？ 是，而且你要随时的去核对，这个保养周期是非常短的。我们养一辆车，有的时候10000公里一保养，或者5000公里一保养。人随时刚刚谈完话很有动力，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了，心情不一样了，想法不一样了，又没动力了。人是很难维护动力的。 哦，那您的意思还得经常观察一下他们的，是吧？这个行为举止，是吧？包括他们的情绪反应，然后适时的跟他们去聊天沟通。 对，建立信任，就关系非常亲近，然后他有问题他会主动找你。 哦， 这样比较轻松了。你找他，他不一定愿意讲，如果没有信任的话。 嗯， 所以上级跟下级之间的关系是应该有一定距离，但是距离稍近一点，有信任是最好的。 那在这儿咱们说个小题外话哈。你看这个企业公司啊，也分好多种。有的呢它是属于国企啊，有的呢它属于民企。有一些呢它就是所谓的互联网公司。以前呢我们在一些国企啊，包括一些政府部门，它这个等级还是非常强的，是吧？咱们以前有一句话嘛，当然画引号的哈，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现在很多互联网企业啊，他们的这些领导人都是以我们单位没大没小，是吧？大家都可以在一块儿，啊，也没有单独的房间，是吧？都是玻璃透明的，我也仅仅是一个工位而已，你看都是领导，那你说谁更高明一些，或者您更欣赏哪种领导？ 其实啊，组织结构不同都有挑战。 比如说等级森严那种传统的那种组织结构，它实际上它是行动比较迅速的，而且管理幅度比较小，它有它的优势，它的还有它很多劣势比如说下边向上边沟通渠道不是很畅通，但是那个扁平化，像互联网公司扁平化有很大问题，管理幅度太大，我们说一个人可以照看好几个人的动力能力呢，还有合力的问题呢，你能管十个人也许可以，但是到二十个人你就很难管了，因为我在这两种公司也都工作过，原来在事业单位工作过，然后呢在外企工作过，那外企那个公司正好是扁平化的，我觉得好像没人照看我，就吃奶的孩子才有奶，会哭的孩子有奶喝，那我不会哭，什么叫会哭呢？你要会为自己做个人品牌的宣传，会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因为没有一个直接上级来照看你，或者说他一下管十八个人或者是八十个人都有可能，那要自己照顾自己了，所以经营自己的能力就很重要了，那不一定是真正能干的人才得到提升，很可能是会吹嘘的人得到提升，所以扁平化它不是一个最终解决方案，无论你是传统的这个科层制还是说现在比较互联网比较常见的一种扁平化，都有它的问题，但关键是你有多少真正的领导力，因为领导力呢我们说分成两种嘛，一种大家听你的是因为你坐在这个位置上叫职权，另一个就是你内在的东西让大家觉得应该听你的，这是不一样的，就我们研究动物也好，研究幼儿园也好，就是那些个体他成为领袖是不是任命的，是因为这个人的个性的特点和能力的特点，比如我们研究黑猩猩社会，什么样的黑猩猩能当领导，那个没有人任命他，然后就是那些德高望重的黑猩猩，什么叫德高望重，朋友多的，因为他们是 PK 他们是打群架的，最后能胜出的就是能帮他多的，那什么人得到最多朋友帮助呢，其实孟子都有一句话可以应用于黑猩猩社会，孟子说一句话，得道者多助，什么叫得道，你对所有人都好，好大家都喜欢你，这只是一半，另一半就是你能帮大家找到东西吃，那你靠什么呢，什么样黑猩猩呢，智慧的执着的，对不对， 有勇气的 对吧，还有就是诚信的，你喜怒无常谁愿意帮你打架呀，那我们回到这个简单领导力要返璞归真，我们回到幼儿园时代，幼儿园就三类小朋友，咱们可以回忆一下啊，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哪一类，三类，第一类孩子王，孩子王当然不只是一群孩子只有一个王了，大王二王三王都是王啊，对吧，然后呢就是追随者，哎，他们很愿意捧场，很合群，很快乐，还有一类就是啊，我当不了王，你们不听我的，我也不听你的，那我自己玩了，自己撅个小屁股在那个远离人群的地方玩沙子，哎，三类小朋友，你看从小看到大，孩子王基本上就是要么创业要么当领导，然后那些孤独的人往往就是走专业路线 技术路线，是吧， 对呀， 艺术家 是是是，然后他的领导力来自于他的那个其他方面的东西，他不跟人打交道，对吧， 对， 这个东西就是从小看到大， 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了，比方说不搞政治不当工作狂等等等等，写的都非常的实在，时间关系我们可能不能再过多的去为大家讲解这样的一本书了，领导力二十一真言，非常感谢今天我们的嘉宾也是这本书的作者风里老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读书，朋友们再会。 刚刚风无意吹起花瓣，随着风落地，我看见多么美的一场樱花雨，闻一闻茶的香气，哼一段旧时旋律，要是你一定欢天喜地，你曾经坐在这里贪图的那么孤寂，就像是所有幸福都能